静静等天荒地老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华健带来的一首《忘忧草》，一首适合循环播放的好歌。接下来呢，继续来听声音非常有特点的歌手的歌曲，来听杨坤的一首《无所谓》。 无所谓，谁会爱上谁？无所谓，谁让谁憔悴？流过的幸福是短暂的美，幸福过后才会来受罪。错与对，再不说的那么绝对，是与非，再不说我不后悔，破碎就破碎，要什么完美？放过了自己，我才能高飞。 歌手杨坤呢，声音以前也不是这样的，而是在一次生病之后，声带受到了影响，